1566 6566 1566。 北京时间21点整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列车运行前方是北京站。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。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，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，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。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，来吧，请坐，欢迎诉说，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。欢迎光临故事酒吧。现在很多刚刚毕业的大学生都希望留在大城市里打拼，总觉得大城市的机会多，更容易实现人生理想。不过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却反其道而行之。那么他毕业后的这些年过得怎么样呢？打扰一下，这是您的账单。 哦，好。 啊，让学长破费了。 嗨，瞎客气什么呀，而且是我叫你出来的嘛。哎，我跟你说的事儿你要不再考虑一下。 嗯，我会考虑的，主要是怕家里不同意，他们把我送出来读了7年，肯定是希望我能留在这里找工作的。 我知道你的顾虑，当年我跟你一样，但是你看我跟你嫂子不就是最好的反例吗？有时候啊，学会放弃，放弃一些别人看重的东西，反而是成功的开始。 可我哪比得上学长啊，就我这水平。 我就是看得上你的水平才让你考虑的，我刚毕业那会儿啊还不如你呢。得了，时间也不早了，赶紧回学校吧。 哎，好，那就谢学长了，我先走了。 嗯，哎，老板，刚刚用微信转账了啊。 好，刚才你是在挖人 啊？啊，嗨，算是吧，他是我学弟，我们是同一个研究生导师，听老师说他是这届最好的学生之一，所以我就想把他挖到我们公司去。哎呀，可是现在的学生啊都想留在一线城市。 你的公司是在？ 在南方一个二线小城市。其实我14年刚毕业那会儿啊也没想过要去那地方。 那后来怎么就？ 因为我有女朋友呗，现在是我老婆了，她在这边找不到工作 啊。 我俩学的都是铸造专业，我成绩比她好，又是男生，所以这边一家央企啊很早就把我牵走了，还给我解决户口呢。可我这女朋友小文呢却因为性别原因一直找不到工作。我当时啊还傻呵呵的去找录用我那家央企，希望能把他一起给录取了。那怎么可能嘛？ 确实。 可是小文呢要是找不到工作就得回老家，我俩当时感情特别好，不想分开，所以我就一直陪着他呀跑各种人才市场，可就一直没找着合适的。直到我入职的前一个月跟他参加了一个小企业的招聘，那个企业就是我现在的公司，规模也不大，他们是通过当地的人才市场联合了好几家企业一起到这边来招聘的，总经理都亲自过来了，他一看我自然符合这个录取条件，但我跟他说如果你要签我你必须把我女朋友小文签走，我一句话 把那个经理吓了一跳。我估计他从没见过我这样。 那他同意了吗？ 后来他面试了一下小文，觉得一起签也不是不行，就点头了，然后我们就一起过去了。 可是你真的舍得央企的工作和这边的户口吗？ 其实舍不得是一定的，而且我跟那个央企啊签了三方的协议了，如果违约啊就要支付一笔违约金，虽说现在看是没多少钱吧，但当时我还没工作呢，所以对我来说也算一笔巨款了。 即便如此，你还是为了爱情放弃了这么好的工作机会， 够浪漫吧？ 看出来是真爱啊。 跟你说啊，小文比我还不容易呢。你想，一个女孩子选了这么个冷门的专业，还读到研究生，而且她不是那种很有天赋的，全靠一股子拼劲才毕了业。 可这么努力，最后还是靠你才找到工作，这对她来说打击也不小吧？ 哎呀，你说有什么办法呢？这就是现实啊，不低头不行。其实结果还算好，我俩可以继续在一起了，生活也有保障，只不过就是搬到小城市。况且啊，就跟刚才我跟我学弟说的一样，要学会放弃，有时候才是成功的开始。 你是说在那边你们如鱼得水了？ 哼哼，一开始还真不是。那地方不错，有小桥流水，也有现代工业，房价也不低，我们俩的工资也就勉强负担得起房租吧。而且最开始我们是在铸造工厂里实习的，从炉台、浇筑、冷却线一直要跟到终检。你想大夏天呢，车间里天天是40度啊。 好家伙， 所以我们这批刚入职的实习生啊，干不到两个月人就走了一半。可是我俩没退路，而且也幸亏我俩的专业是对口的，所以就一直坚持了下来。实习三个月以后，我们都进了办公室。有意思的是，从那个时候开始，我跟小文的处境倒是掉了个个。 什么意思？ 我按照当时说好的，去了专业对口的技术科，小文却被分到了销售科，开始跟一位老师傅学做报价。一开始我还挺为他抱不平的，结果没想到，反而是我的处境比他尴尬。 为什么呢？ 嗨，这公司啊，技术实力其实并不算高，技术科的领导才是个本科生，所以你看我一个研究生一过去就特别扎眼。哎呦，原本的技术团队啊也不是特别愿意教我，所以很多时候我只能在现场跟着工人观摩一些基本的工作，而涉及到设计软件啊这些比较高端的工作吧，都轮不到我参与。可人小文就不一样，因为销售大部分都是文科生，小文一个理科生在那儿就成了宝了。毕竟什么图纸啊、技术分析啊、成本分析啊，这些都需要有技术背景。本来他们销售科呀，过去依赖技术科帮忙呢，结果小文一过去，沟通一下子顺畅了好多。 哎，这还真是30年河东，30年河西啊。 那可不。 可是你总被这么排挤，也不是个事儿啊。 哎呀，那句话你知道吧？机会都是留给有准备的人。后来有一次，有个大客户过来做培训，我们所有人都去了。一般这种培训啊，都没什么人认真听的，都在下面玩手机。可我不仅认真听了，我还指出了客户一个数据上的错误。哎，客户特别高兴，还特地找领导表扬我，说以后呢，希望我多来跟进这个项目。所以从那以后，领导终于开始让我参与一些设计分析相关的工作，而且跟进那个客户的过程中有很多需要翻译的地方，我还顺便锻炼了一下我的英语。最后领导和客户对我都是很满意的。 果然啊，实际上就怕认真两个字。 是啊，其实只要踏踏实实扎下根，无论在哪儿都能有成绩。我们那批人最后走的走，混的混，只有我跟小文干得风生水起。不到2年的时间，我就被提拔成了系长，小文也接下了所有项目的报价工作。不过他自己还是不满意，因为他更希望能像其他销售一样多跟客户打交道，这样比较锻炼人嘛。跟领导聊过以后呢，领导跟他说了，你要带客户也行， 但是做客户可不是表面风光，还必须会见风使舵，会打圆场，甚至不能全说真话，还经常得受委屈。小文就曾经跟我说了，他亲眼见到一个一直拒不付款的客户，因为收不到货，在电话里骂他领导骂了半个小时，可他领导呢，一句都没反驳。小文就问领导说，为什么不反驳呀？领导就说，这种人啊，明显讲道理你讲不通了，所以任何反驳呀，只能徒增他的怒气。现在我们占着理，货也在我们手上，他最后还不是得来求我发货吗？ 有道理啊。 果然一天以后，这个客户发现确实是自己的财务没有按时打款，所以又打电话过来道歉了。 这种工作啊，确实需要圆融一些。小文是一个工科生，干嘛非要干这个呀？ 他确实不太擅长和人交流，但他呢，又觉得人不能一辈子跟数字图纸打交道，所以他还是要求去试一下。正好当时销售部门一个同事啊，休产假了，就让小文暂时接了他手上两个比较大的客户。 一上来就做大客户，行吗？ 相当不行啊，他是真不习惯。有一次啊，因为交货迟了，他被客户骂了一顿，甚至还威胁要罚款，差点把他急哭了。 那他怎么处理的？ 其实他冷静的还算挺快，先去问了休产假的同事该怎么处理，同事就告诉他软硬兼施，把投诉怼回去，绝对不能让客户发罚款通知出来。而且小文也查到发货晚是第三方物流仓库的责任，他就去威胁仓库，说如果罚款出来就让他们担责任。最后周旋了这么一大圈，客户总算是不生气了。不过这件事之后呢，紧接着又出现一个新的问题，又让他连续加班了两个礼拜。 又怎么了？ 那次是一个印度客户，他们发现货物里有质量问题，虽然我们迅速地做出了很详细的说明报告，可这个印度公司简直细致到了极点，恨不得把每一个原因分析和对策都掰碎了问。小文天天会收到质询邮件和电话，他也第一次发现自己的英语真是不够用。 印度口音的英语啊，是够呛。 哎，不只是口音的问题，他在英语上确实不算强。没办法，他只好请了一个负责海外客户的一个经理帮忙一起开会，这才搞明白印度人的诉求。不过累归累啊，这些事儿真挺锻炼人的，让他一下子就从一个幕后人员成了公司一线的销售人才了。 看来人呢，真的是这样，有时候不逼自己一下，真的不知道自己有多大的能量。 就是啊，我们还真不是安于现状的人。后来我们攒了点钱，就买了套二手房，还买了车，很快就有了孩子。不过这孩子一出生啊，哎呦，生活成本一下就提高了。其实那段时间别的公司也找过我，很多外企给我开的价格比我当时的工资高得多，可是我一直在犹豫。 是不是因为对公司有感情了？ 没错，我当时已经是公司的技术骨干了，虽说也考虑过去更高端的公司，但是老公司毕竟对我有知遇之恩，而且也有更大的施展空间，所以我就一直没走。但小文就不一样，原来休产假的同事回来以后，他只能把客户还了回去，又回到幕后工作。嗨，这还让他挺失落的。但就在那个时候，他接到了当年带过他那个领导的电话，那个领导3年前就跳槽去了另一家美资企业。他找小文是因为他接到了一个德国公司的面试机会，可是面试之后呢，他觉得那个岗位不是很适合自己，猎头就让他推荐一个人，他就想起了小文，问小文有没有兴趣。 那是个什么岗位啊？ 就是销售岗，而且负责的就是当年小文带过那个特别麻烦的印度客户。小文决定试试，哎，最后竟然通过了，工资也比过去高了大概有个40%吧，比我的工资还高呢。所以虽然当时孩子还没断奶，但他还是直接跳了槽。不过也有问题，新公司比较远，路上的时间比过去多了一倍多，还得出差，天天都要背奶。但从长远来看吧，对他还是好处更多呢，毕竟工资解决了生活上的好多问题啊。 而且那个公司是个国际化的平台，绝对能给销售人员提供一个更好的前途。 嗯，那他在那儿干得怎么样啊？ 其实刚去的时候啊，他挺不适应的。人啊，只有出来了才知道世界有多大。原来我们那个公司啊，简直就是个社会上的小校园，因为规模小，所以出了问题，领导都会直接担着，什么事儿都可以请领导决断。可是到了那个外企，面对同一个客户，德国领导是绝对不会让步的。再加上那个客户又开发了第二家供应商，所以啊，再也不完全依赖小文那个公司了。两家的关系呢，就越搞越糟。他们找小文过去，就是想让他在中间斡旋缓和关系的。 那小文解决这个问题了吗？ 别提了，他到那的时候啊，前任销售已经离职好久了，等于完全没有人跟他对接。所有的信息呢，都得小文从各种会议上自己搜集。他刚加入一个月，那个客户就因为没有收到一个技术问题的答复，给他们公司开了个几十万的罚单。哎呀，反正矛盾一大堆。那段时间真是苦了他了，他把前任留下的硬盘资料从头到尾梳理了一遍，总算找到了原始文件，然后一口气找到所有相关部门进行审核，补齐了各种表格资料。同时他还要不停地出差，不过也正是要应付这些差事，他的英语也是突飞猛进，还接受了好多不一样的业务，甚至还做了一部分项目经理的工作。估计再过两年，他还真可能步入公司的领导层了。 你老婆真是太能干了。 那是我老婆嘛。 哎，对了，你现在是不是也算是你们公司的高层领导了？ 也还算不上吧。前阵子公司换了个总经理，对老领导招进来的人呢不算太友好，但这就看你怎么看。我觉得这也是机遇。我觉得我脑子还算活分，至少在公司的位置呢还挺扎实，而且可能很快还能更进一步 哦。 因为最近公司正在搞新技术开发，请了日本的专家过来指导，这块都是我负责的，而且现在很缺人才。要不我刚才干嘛拉我学弟过去呢？他要是跟我去了，一定大有作为。只不过我也能理解他的顾虑。哎呀，让他再想想吧。其实我和小文呢，有时候也会想，如果当年我没有放弃央企和本地户口，我俩会变成什么样子呢？小文每次都不敢想。哎，你说想这些干嘛？给闺女找幼儿园才是我们的当务之急啊。 就是活在当下嘛。不过你当年放弃的那个决定，我真的很佩服。哎，稍等啊，我这就送你杯鸡尾酒。这是你的鸡尾酒，它是由黑朗姆酒、白干贵酒、雪莉白兰地和甘味美思调成的，名字叫做北极洁净。 北极洁净，什么意思啊？ 这款酒是1957年为了纪念北欧航空开通东京到哥本哈根的北极轩航线而创制的。 我还是不太明白，送我这杯鸡尾酒是因为 你知道怎么从东京飞到哥本哈根吗？ 我又不是开飞机的。 不不不，我的意思是，你猜连接这两个地点的航线是什么样的？ 这个 按说两点之间直线最大，但如果你观察过航空线路，就会发现几乎所有的航线都不会是一条简单的直线，特别是远距离的航线。 肯定的呀，毕竟地形和地貌还有气候不一样，一条直线飞过去那估计就撞山了。 没错，我觉得这就像我们的人生规划，对于年轻人来说，大家的目标都是拥有稳定的工作和家庭，过上幸福的生活。乍一看，只有留在大城市找大公司才是实现目标的捷径。然而哪怕是最简单的旅行都不可能走成一条直线，更何况是人生呢？有时候看似是弯路的选择，反而恰恰是走向成功的捷径。因为外界的环境瞬息万变，无法掌控，然而有一样却是无法改变的，